咁但係呢認識你嘅一生裏面呢，我相信呢個呢對於你嚟講應該可能都係一個即係較爭議性嘅嘢，咁冇理由我哋啲爭議性嘅嘢唔問㗎嘛。咁你上到嚟即係有關於一個球會咁叫屯門普高啦，咁我諗相信呢個當時候都搞到好大件事啦，咁就因為係假波嘅問題啦。咁坦白講句，我即係都係球圈人啦，我係覺得呢啲咁嘅假波呢啲咁嘅消息或者呢啲嘢呢對於我哋嚟講係司空見慣，即係真係唔係話冇咩好大嘅特別。不過呢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嘅時候呢，喺香港發生事多數喺球員身上，咁但係呢呢單嘢呢就搞到你老哥都有份要去問。當時候有呢啲咁嘅事嘅時候呢，喺你嗰個段時間發生，我就唔係傳媒第一。第二就係、就算係朋友上嘅，我都唔覺得嗰陣時候我應該打攪你，所以我都冇問過一句。咁但係事隔咗咁耐啦，咁都事過境遷啦，咁亦都過咗件事，咁我想睇下你可唔可以現身說法下當時候其實個情況係咩情況，因為都搞到好緊要下喎。 最主要嗰場波之後，有球員喺網上發表啲言論呢，就俾人懷疑咗佢哋有打假波嘅嫌疑。 嗯， 但係我自己其實當日係屯門寶高隊院嘅，我係院主席。 係係。 咁啊，屯門寶高好多人話我同佢小紅啊，佢哋關係密切。其實佢屯門寶高係借咗個會籍嘅，借石建美嘅會籍。 係啊 係 啊。 好多人以為石建美我係做會長， 係 其實就唔係嘅。其實石建美係我哋院會公民會一個秘書擔任會長嘅。因為石建美以前係李龍國、余國 傑嘅球員，阿啲啦， 咁啊，因為阿余國傑過咗身，咁啊，李龍國同我講，不如將個會籍揾第二個搞啦，咁係嘛？呢個會，唉，佢又唔想搞落去啦，咁我覺得都好啊，咁啊叫邝明真幫手做佢哋嘅會長，因為邝明真以前亦都係院會嘅秘書嚟嘅，咁啊順理成章啦，大家都係院嘅出身嘅人，咁啊其實石建美最初就唔係借俾屯門寶高嘅，屯門寶高任伟雄同我倾嗰时系早一年，我可唔可以借个会借俾佢打甲组啊？咁我拒绝咗嘅，因为当时考虑佢嘅实力啊、经费啊各方面啊，都唔够可以话唔够班啦。 咁啊， 但系当时另外一位仁兄叫做林鹤龄啊，系华家宝嘅老细。 咁啊。 其实他当时很有热心搞足球，就找了李建和做教练，陈晓明两位球圈的大教练一起跟我谈的，他们从希望训练多些 新人， 当时我都有些影响力叫做对石建美，就邝明湛借了个会籍给华家宝打甲组的，但华家宝打了一年可能成绩不好，很不理想各方面，那个林老板就话唔够啦，咁啊，即系话将个会籍又转翻过嚟。咁当时任伟雄又旧事重提，咁又希望借个会籍。咁我亦都同意，因为点解咧？当时任伟雄拍住宝高嘅另外两位律师，叫做范律师，两位范律师叫做范泽华、范泽辉咧，原来系我哋公民会嘅元老范金满嘅公子嚟噶，两位公子，亦都系好正当嘅律师， 系 嘛？当时我哋见任伟雄咁热心足球嘅话，佢同我哋提到话：，哎呀，希望佢哋嗰班屯门嘅子弟兵能够有机会打甲组，系嘛咁。当时我都同佢泼冷水嘅，话你啲 因为其实佢 屯组嘅 系啊，得因为佢嗰班 打甲组有冇问题诚意，话冇问题嘅，你信我哋嘅呢啲咁嘅兵，结果咧。信咗佢啦，就一味哇，因为经费有限，各方面有限，咁都请唔到好嘅外援，咁啊自然一开波就哇搵个罗去抬单，对南华输10-0啦，对咩对场场波都输大大 学， 咁跟住其实季中嗰时咧形势有啲变化咗嘅，其实佢又好积极咗，即系可能资金方面啊各方面又多咗啲咧，就请咗几个 外援， 黑人嘅外援啊，非洲嚟嘅外援啊，就成绩就好希望，其实佢哋好希望赢波，其实佢唔系想输波，咁啊呢场屯门寶高对愉园场波咧， 能够日常睇波嘅人咧，系唔超过200嘅。其中系一个系我嚟嘅，我都系场场波几乎好热心去睇。 你当时都去睇 啦。当时我作为足球总会嘅副主席啊，作为渔院会嘅主席啊，就好多波睇嘅，唔一定睇渔院，唔一定睇公民，其他波都睇啊。 有时帮下手监场啲，系咯， 做监督下， 系咯， 即系差唔多啊！ 诶，总之有波打见到你啦， 即系如果出席率最高系我嘅。当时我哋睇呢场波咧，系进行得非常，一啲都冇假波嫌疑嘅。 即系场 由头到尾就冇呢种俾人感觉系假波嘅问题存在嘅。咁就到上半场，其实田宝高领先嘅。当时 系啊，我记得系赢。 咁啊，到下半场其实佢俾人追和咗嘅。咁啊，当然你话论实力，渔院其实高一班啦。因为当时仲有好多个香港脚，好多个高水平嘅外援喺度嘅。咁啊，打到下半场，其实往往弱队喺上半场能够挨得住，下半场挨唔住嘅根本，因为体力下降咗之后， 正常 佢嗰种发挥系差咗嘅。咁其实最关键一个问题就唔系话 输波， 输波系 短时间 发生喺唔知系23分钟嗰时啊。 系。 產生咗個問題啦， 係 球證喺中場突然間俾個紅牌，填補嗰一個球員嘅。當時我就喺主席台睇緊波嘅，旁邊就一位叫做唐少岳嘅監場， 係 啊咁啊，喂呢、這個紅牌我話冇理由俾個紅牌嘅喎，因為佢冇直接踢到佢，只不過撞到個波，然之後推個波過去嗰時咧就整跌咗對方嘅球員，對方嘅球員梗係呱聲。 通常都系咁 噶啦，通常都系咁噶啦， 系自然反应啦。我哋叫做 球证仲好嘢，一去到掹咗个红牌，直接讲呢个黑人球员出场。 嗯， 哇！当时嘅场面引起好混乱，因为田宝高觉得系非常 唔公平啦， 唔公平 系啦系啦，呢个有少少偏啦系啦， 同埋呢个系队长嚟嘅，亦都系最好波嗰个。 哦， 咁啊变咗10个打11个，咁啊呢啲球员其实当时嗰条气未顺啊， 系啦系啦， 搞到好混乱，有几个黑人外援，其实根本越打就越粗。咁啊当时田宝高嘅教练即刻换咗以三个外援出嚟嘅，就换咗两个国援，一个本地球员入去嘅，咁啊代替咗呢三个。其实大家明白呢几个球员嘅水平非常低嘅，如果唔系点会坐篮板啫？ 系 呢个咁重要嘅。 咁当然啦，好似头先你所讲。 咁啊，其实我哋嘅感觉上，因为佢哋想保留实力，下一场波先至系正本戏。呢场波其实佢哋可以放弃噶啦，因为冇办法再打落去噶啦。因为佢十个打十一个，远又强过佢，佢哋嘅质素亦都系。明知系唔得噶啦，冇办法再拼搏嘅。啊，咁啊到下一场先至系关键嘅，对监完一场嘅真正嘅护级大战嚟嘅。咁 佢即系保留实力， 佢要保留实力 打翻嗰场啦，系啊，打护级啦。 熟悉波嘅人系好了解咁嘅情况，系嘛？咁当时换咗出嚟之后咧，情况喺7分钟之内就输咗4球。其实其中一个波，佢输2比1嗰个波咧就非常精彩嘅，系潘文迪射咗一个好靓嘅波嘅。咁啊，变咗佢哋一落后咧就更加蚀晒啦，全部散晒。跟住有啲人就话佢哋有啲球员行企企，有啲咩嘢。其实当时佢哋换落嚟嗰个几个球员，可能佢哋都未达到个水平，都未能够个意识。 同埋头先我觉得系重点系讲嗰句啦，即系贝老板你话嗰句啦，因为佢下一场波佢要踢一场护级大战，佢明知对你哋又冇机会，亦都输埋2比1啦，咁放软手脚或者自己即系啲球员个本身嗰个散咗系可以理解嘅。 可以理解。当时因为场面相当混乱噶，佢一个红牌出场之后，一直嗰、那个。停顿咗好耐嘅，即系扰攘咗喺球场里面，大家搞得嘅气氛好差嘅。咁谂唔到啊，最后要输咁多个波，咁啊搞到田宝嗰啲球员好似放弃晒咁。咁当然佢啲体育精神啊各方面未必喺我哋谂心目中唔系咁理想。咁、但系问题话，当时整个形势冇人怀疑佢系假波嘅。咁啊完咗场之后，任伟雄冲上主席台，仲指住我哋问一句说话：佢哋红牌。嗰、那個球員可唔可以即時上訴係嘛？我哋下一場乜要打護級戰，咁我話冇可能嘅，你足總嘅機制紅牌出場， 一定係自動停一場先啦， 一場啦， 必然㗎啦。 我話你唔係唔懂係嘛？你打咗好多年波咁，我哋大家仲喺度大大聲講咗幾句嘅。咁諗唔到一兩日之後，啲報紙會出現咗好多問題啦。咁其中就張天德喺網上發表喺凌晨發表一個。文章就话啊，啲球员钱，系唔知啊，即系俾人感觉， 以为 读者感觉上，哇， 呢队波系咪俾人收买咗？系咪呢啲外国援球员啊放软手脚啊，令到就制造一个啊输波嘅战果出嚟？咁啊，呢啲传媒就跟住就大有新闻。其实整个故事系非常之存有好多玄机。呢、這个玄机就点解啲传媒会突然间有线有个球员想到去有线访问，就话啊香港打假波啊乜乜乜乜咁。嗰、那个球员系边个嚟嘅咧？到而家为止，我哋都揭唔开个谜，因为从外形，从好多方面，你都应该熟悉球圈嘅人，或者从佢打扮，从佢衣着，都知道佢系 系啦，立一立都知道系边个啦。如果系熟嘅， 咁但系我哋谂嚟谂去都究竟系边个啊？咁跟住有啲报纸，有个别报纸就描写到呢场波，嗱、啊、呢、這个波唔系假噶啦，呢、這个呢段咩嘢系假噶啦？咁、包括。无线都有段新闻片系讲到，啊你睇呢、這个啊球员企喺度啊嗱，其实企喺度好多原因嘅，佢唔翻翻湖北湖人都好多原因嘅，咁大家唔去探索嗰个原因，同埋最大嘅关键，点解大家唔睇过整场波嘅过程，喺其发生嘅过程之中产生咗啲咩问题存在？跟住我哋点解唔去研究一下其余嘅问题啦？系嘛？我哋唔能够单凭一个球员嘅。网上所发表嘅言论啊，或者咩，去断定呢场系假波。咁所以有位坐我旁边嘅唐少华先生，佢话：，哎，呢样一定要讨回公道啊，贝生系嘛？咁啊，话佢觉得呢场波一定唔系假波。 嗯， 即系因为以佢咁多年喺间场嘅经验之中，佢认为佢嘅判断系啱嘅，系嘛？ 我哋自己系啦，我自己就咁睇件事啦，即系我哋自己叫圈内人，当时呢件事因为太过爆炸性啦，咁我哋有啲讨论啦，咁我哋个讨论都系觉得就系话，首先就系即系譬如嗰个张天德嗰个球员喺网上面去发表呢啲咁嘅嘢，其实即系首先一样嘢就系、是、我直接啲讲，即系我觉得当时屯门抱高好多球员，我哋头先之前讲嗰样嘢好啱就系、是，因为当时佢好多其实系丙组嘅球员嚟，佢哋都冇经过一个即系唔好话专唔专业训练，但系喺职业球员嗰、那个心态上或者嗰个处理上，我觉得佢。呢一班球员系未去到嗰个水准，水准有时讲紧除咗技术之外咧，亦都系嗰个职业嗰个态度。因为其实好简单一样，好似我当个职业球员咁，我哋以前踢完波，如果有记者问，喂你场波，喂屌踢得好曳，点点点，即一定会啊。私下有时会倾偈，哇场波嗰场波踢得好曳，系咪教练点点点点？喺我哋做足球员咧，我哋系真系绝对，当时候自己签到嗰个球会咧，我哋系唔可以去批评自己嘅球会。即如果有啲咩關於嗰啲咁嘅戰術上嘅嘢，都係由教練領隊啊佢哋去發表。如果你自己一個球員，我哋嗰陣時候有呢啲咁嘅，唔好話守則，而係真係有呢啲咁嘅概念。即係以前職業足球員就係咁，你自己踢緊嗰個會，如果有記者問你裏面嗰啲關於戰術或者乜乜乜嗰啲咧，係盡量唔好去批評自己嘅球會。其實呢個係一個你職業球員一個道德嚟。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好似佢嗰陣嗰班嘅球員，全部都係啲丙組業餘學生哥，根本上對於呢個職業嘅概念都冇，咁所以變咗佢就即係做一啲咁樣嘅事出嚟引起事端啦。 引起事端嘅話，佢作為當事人更加要有勇氣站出嚟。如果佢覺得呢場係假波，佢覺得有人指使去打假波，作為一個球員應該親身去站出嚟去指證。我覺得如果我作為球會嘅主席或者作为足总嘅人士，一定支持一个球员去杜绝打假波嘅。 啱啊啱啊， 发生嘅，因为呢个系非常不道德。我哋系应该鼓励出嚟站出嚟，所以唔好遮遮掩掩，唔好啊，即系好似有啲球员喺个无，我睇咗之后有线嗰、那个球员坐喺背脊，但我哋完全都唔认得佢系边个，或者佢点解佢唔可以站出嚟讲话呢场系假波，系有啲咩问题存在？大家可以坦诚见人，香港一个法治嘅社会又冇问题噶，系嘛？大家去指证佢、揭发佢，我哋系鼓励嘅，呢个系。 甚至乎有啲渠道啊，如果系有问题嘅，佢可以去廉政公署噶，你直头 系直接廉政公署， 你唔去有即系你唔去传媒度，你想去报告一件事系话关于有后悔嘅，你咪直接去廉政公署咯，系咪？ 就揾我做訪問嘅，阿林妙音小姐咁啊，特登為咗呢場假波事件揾我做一個專訪嘅。我已經話俾佢聽，當時阿林小姐都提到兩個問題，因為足總4月6號嘅記者會咧，就梁孔德主席回答 記者訪問嗰時採訪嗰時就話：，唉、哎，唔知道班主係邊個喎？啊，田寶高唔知佢哋資金來源點喎？咁引起咗好多傳媒嘅反應就，就哇，作為足總高層，連呢啲都唔知道，搞乜鬼嘢啊？咁係嘛？係咪有好多秘密啊？好多嘢啊？咁其實我同林小姐喺四月七號喺跑馬地六號場愉園練波嗰時講得好清楚嘅。啊，嗱，如果你講到資金來源，我哋主席答唔知道嘅話，都哇，情合理，因為我哋足總係唔需要登記佢，喂邊個贊助邊個咩嘢，每列個必單出嚟，每列個好細緻嘅嘢去俾足總去睇噶嘛，只要你嘅錢係正當嘅，係嘛？咁我哋都會係接受嘅。如果唔正當嘅，我哋可以同廉署報告，可以拉佢啊！香港洗黑錢，香港政府、廉政公署。我哋有關機構都會好認真去處理嗰啲咁嘅黑錢問題啊！你使乜驚啫？係嘛？咁自然有人處理嘛，唔係足總去處理啊嘛！啊，足總唔能夠去查佢户口噶嘛？ 唔係，所以其實調翻轉，你講到呢個問題，即係我都咁啊，絕對理解啦。 講到班主問題啦，係啦，咁啊，唔知班主係邊個？咁其實我成日同人哋講，你問我愉園班主係邊個？咁我都唔知喎，因為會長係朱樹豪先生，俾300萬一年，咁但係佢從來唔去球場睇波嘅，亦都唔會理球壇呢啲事嘅。我做主席俾100幾萬一年，啊，我亦都唔會理球隊。咁咪有幾個足球部主任當年，3個足球部主任，咁邊個邊個係班主啊？我成日同佢阿輝哥，阿輝當時話你係公民嘅班主，或者邊個班？我成日同呢啲記者好嘅，唉，你哋成日稱呼我做班主，我都唔係好願意接受啊。點解咧？因為班主嘅問題係。好合意嘅嗰個意義啊！我成日話，班主點樣稱呼？因為喺香港嘅體育會之中係冇呢個名稱噶嘛。其實係會長、主席、足球部主任或者足球部總監，可能個個都俾啲錢。咁你話邊個係班主？ 贊助人咯、啊，嗰啲其實屬於 係。係啊，屬於贊助人。邊個係班主呢？係釐定不清。所以我嗰日同阿林小姐有線嗰度講咗呢番説話嘅。所以有線同我建立一個關係就話，逢親有假波事件啊，咩事件啊，都第一時間採訪我先嘅。 係係啦，嗱，講起呢樣嘢，其實真係有啱得咁巧，跟住之後又發生咗另外一單事啦。 係啊， 又係喺漁會，真係大鑊， 真係 鑊鑊都係咁。 係 鑊鑊。即係當時，坦白講句，呢次咧我就了解，因為我知道你其實嗰陣時候漁院咧已經係俾人搞，即係我哋圍圈內又叫做俾咗人搞，俾咗人搞嘅意思話，即係其實當時候即係已經係將嗰個會係即係雖然 借咗 叫做借咗個會籍俾咗人哋去處理就不是之前漁園體育會裏面內部的人去處理這個球會裏面的日常事務的，只不過是將個即是好像借牌那樣借了個牌給人家用那解而已，但是 又發生事了，真 是的，所以當時無線、啊、有線、啊、又找我做訪問我也解釋得很清楚、當時發生的過程、啊、事故、啊、其實有個別球員打架波是很多隊裡面都出現過的，其實我們足總很留意的，特別我和當時副總幹事啊，林成區先生咧，成日喺度趌住嘅，成日去了解嘅，但係都諗唔出咩辦法去杜絕佢哋。雖然我哋話啊，可唔可以報 ICC 啊，可唔可以報咩啊？但係問題話，我哋冇證據嘅情況下咧，好難去指證嘅。呢個係一個困難， 係嘛？絕對係。 咁好少似田寶高隊員咁其實。ICC 可能佢調查得比較嚴謹啲啦，因為全香港傳媒都發出聲音啊，做咗好大嘅新聞，幾乎好多日都係頭版新聞添，咁造成嗰個氣氛係相當熱烈嘅，咁令到香港其實市民啊。讀者大眾啊，都覺得啊，呢場波仲唔係假波，一見到我都係假波。咁其實內在好多嘢，至於平唔平反啊，或者咩嘢啊，咁呢個大家去睇嘅啫。咁其實任偉雄先生就喺2010年嗰陣時咧，就亞視嘅時事追擊已經係做咗個訪問嘅。時事追擊揾佢做咗個訪問嘅，就關於田寶高嘅最後因為佢退出足球圈啊，係啊，即係嗰年第二年復級成功之後，跟住出唔到糧啊，跟住咩啊咁啊，亦都鬧咗個少少嘅風波出嚟。 嗰、那個節目好似我 咁啊 ，ATV 就訪問咗任偉雄，就話 ICC 已經調查完成咗嘅，就證實咗佢哋係無辜嘅，證實咗佢哋完全係清白嘅。 唔係嗰場波，其實我哋自己咁講啦，有個最大爭論點嘅考慮就係，因為喺好短時間，好似唔知七八分鐘裏面咧，連續輸咗4球。 咁其實個爭論點咧，即係喺外間嘅爭論點裏邊就話，哇！突然間放水咁，但係當然即係你話啫，一講起我又記得阿潘文迪射嗰個遠射嗰個波射得好靚嘅，咁啊入咗二比一先，咁其實正常啦，散咗。咁但係你話後邊嗰啲人會唔會企喺度踢？其實正正咧，我都唔係話幫邊個講説話，我哋亦都好知道就係呢啲就係所謂唔夠職業水準嘅球員個心態咯。佢哋嗰陣時揾嗰啲球員係坦白講句，啱啱得唔叫我嗰陣時候帶緊丙組，你知。佢哋前一年都仲對緊我哋隊波，我都話喺呢隊波啲球員上去踢甲組，因為個問題就係佢哋個經歷太過輕，佢哋就好似當踢月餅組咁，一輸咗就放軟手腳，佢哋覺得係冇問題嘅事。喂，大佬，你要諗下，即係人哋俾錢嗰啲係觀眾嚟㗎，即係你職業球員，你應該係全力以赴啊。咁佢就冇呢個咁嘅 sense 咯，所以佢哋哦輸咗咁啊，哦即係自己又覺得球證又咩，即係呢啲咁嘅心態咧，我哋覺得就係、是。而家個俗稱好簡單嘅就係貝老闆，我教你一個字，三個字叫小學雞，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小學雞嚟嘅。 咁其實我補充翻點，有場波咧就唔係小學雞打喎， 係 當時成績非常好嘅天水圍飛馬對神起一場波，前兩年神起同天水圍都係強隊，當時喺聯賽嘅前列嘅，喺一場比賽之中，最後三分鐘入咗四球。咁其實當時嘅情況就係、是、最後完場至三分鐘咧。天水圍飛馬是領先3-1的，個戰果就完場嗰時係神起贏4-3， 連輸三球。 你諗下，喺短短幾分鐘之內，係有四個入波，而形勢嘅變化就話由一個贏波嘅隊伍變咗個輸波隊伍。如果你話呢場波嘅變化嘅神奇係難以令人置信嘅，咁你話呢場係咪？製造出嚟嘅戰果或者咩嘢，咁因為你冇可能發生嘅事突然間發生咗，咁其實足球波係圓嘅，你會睇到係變化好多端。 係係係，冇錯，呢、這個絕對係，所以我所以唔係當然咧，頭先我 所講係田寶哥嗰隊波係因為佢好多丙組球員做班底嘅，餘波嘅心態非常重， 冇錯啦， 都係事實。咁你強到好似天水圍飛馬同神起一樣會係。最後嗰三分鐘之後嘅變化，天水圍突然間後防嚇、會俾人射下三球喺短短嘅時間內，咁亦都唔可以話佢打假波，因為嗰啲變化係好難捉摸嘅，係嘛？ 講到即係個老細波啦，我哋成日都話啦，香港其實由始至終我哋都覺得嗱，呢、這個唔好唔承認啦。基本上我相信大家都要承認啦，就係、是、就算以前嘅商業贊助好點都好，都係老細波。我哋個老細波個含義就係話，即、就、係、是、以一個班主嗱，頭先你講嗰啲啊，班主去做主導去做一件事，就唔係一個有系統性去做呢件事。好啦，直至到近呢幾年啦，足球總會嘅改革啦，有咗董事啦，而家跟住就做到話嚟緊將會就有呢、這個即係類似超級聯賽咁嘅比賽啦。今年啊加隊伍啊加到有10多隊啦，咁啊，即係種種嘢之下，你覺得跟住嚟係所要做嘅嘢，譬如嗰、那個叫做 港職聯啦， 係啦，港職聯啦，嗰、那個統稱叫港職聯啦。咁你覺得到時候會唔會其實都係變化咗，好似都係係咪都係即係老細足球上翻去，定係還是真係有一個好有決心將佢改革到好似而家啲英超咁嘅，唔係個規模，而係嗰個架構上係咁樣做法咧？ 其實嘅理想同嗰、那個。理論嚇，即係同埋達到個目標， 係 往往有好大嘅差距嘅。我哋所謂老細足球，因為最主要香港大企業或者大嘅集團去經營球隊，係幾乎可以話冇。 咁靠一班熱心嘅 熱愛足球嘅，又有能力出啲錢嘅，咁所謂我哋球員上嘅老細嚟支持呢啲球隊。咁嗰個老細中意。指指點點咁，中意自己話事咁，所以話哎呀，我哋教練只不過聽老細講嘅啫，老細話點排陣點排陣。咁其實好似我咁，隊員又好，我做主席，做公民又好，做主席，我從來都唔會去干涉球隊。喂，你教練排陣啊，你咩嘢咁？我從來唔會睇嘅，因為我覺得作為球會嘅負責人，呢啲事應該交由教練專業嘅人士去打理支球隊，呢個係好緊要嘅，有佢哋自由去發揮。當然你話教練嘅水平未到咩嘢，我哋會點樣去調整或者點樣去指點係嘛？咁但係喺現場我就從來唔會話 咁個別，咁你係個別當中亦都調翻轉一樣嘢啦，因為你喺個圈子裏面嘅時間長啦，你亦都明白理解到呢件事啦。咁但係有啲 即係點講啊？初初入呢個球圈裏面嘅投資者嗰啲叫老闆啦，咁佢哋又可能第一係慾緊啲啦，第二係投入得滯啦，第三就根本上佢即係覺得，你哋啲人做出嚟都唔夠，即係有好多種種呢啲效果，但係冇辦法，我哋又需要，其實喺個足球圈裏面又需要呢一班人，因為你冇呢一班人嗰、那個熱誠咧，冇人去支持住嗰個球圈。咁但係好啦，而家上到話做做港足聯，因為頭先你講咗種種有好多嘢，我相信其實呢個港職聯裏面咧。都是想將那些流動堵塞，例如你說、以前的班費那些、我只知道那些錢是正當就可以了怎樣怎樣，但是第日可能去到港職聯聽聞就說就要擺低按金去踢啊，擺低按金去參賽，即是證明到你有這樣的實力啊，諸如此類的東西啊，這樣那你覺得可行性同埋我哋話齋，頭先你話可行性，可能你有一啲意見啦嚇。喺個可行性同埋覺得實質上係咪可以做得到大家咁理想咧？咁 假如我實話實説嘅話咧， 係 就是、目前香港嘅球圈形勢咧，其實如果搞港職聯，似乎未如理想，因為而家我哋聯足球總會揾贊助都咁困難， 係咯， 何況其他啲球隊根本都係。坦白講，都係等老友記深厚啫。 係、 你又、你又三十萬，佢又五十萬，佢又咩位大佬？係 喎，支持下啦， 支持下啦。其實好淒涼啲啊，體育會嘅啲領導。 我要猜一句先，唔係用我所知啊，其實眾所周知啊，大佬啲月餅組咧，個個都係㗎啦，個個啲董事都會有好多對支持啊。即係其實嗰啲球會一人同你攞三五萬咧，一年而家三五萬可能都唔得，可能起碼都五萬十萬。你十幾個會，你嗰度已經唔見咗成。 冇錯，當年都幾辛苦嘅。十年八年前我就冇好多球會，都要揾我贊助，咁我都哎呀呢度三萬，呢度五萬，甚至有啲勁女係越早嘅都要二十萬、廿幾萬咁。哇，加加埋埋都幾可觀，係嘛？咁都相當吃力。呢、這個其實喺霍英東時代做足球總會嗰時咧，佢阿霍生就好大方嘅，每間球會，每間球會都支持兩萬啦，咁係嘛？咁其實幾十間球會佢都要出一百幾十萬係嘛？咁其實係支持足球嘅一種表現嚟嘅。 係係， 作為一個 霍生，我哋都係即係足球圈裏面佢幫助性係一絕對 啦。總會嘅負責人咁，總會嘅會長啊、主席啊或者董事啊，咁其實佢支持啲球隊係理所當然嘅，係應該做嘅嘢。即係好似我做足球總會嘅董事，我自然有一個責任去搞球隊，因為冇人搞啊。如果有人搞，我點會去搞？作為董事喺度真係好似有人話齋沽名釣譽啊，或者咩嘢掛個名喺度，咁球隊俾錢你哋自己俾啦咁但係問題就話香港足球係冇人肯去花咁多錢、花咁多精力、花咁多時間去求。支足球，所以你商業贊助係冇。咁譬如我喺早七八年前，我曾經係香港剩翻七支甲組隊，我係做三支甲組隊嘅主席、 圓圓 主席、公民主席，仲有一支叫做香港零八嘅主席。咁點解要有香港零八要培訓青少年啊？要揾多啲揾多支球隊參加甲組啊，嚟支撐起呢個甲組嘅比賽啊。咁變咗我焗住。喂，貝山定阿爾啊，做埋呢個主席啦咁。其實我要去揾錢，要去揾班費，要去關心呢啲球會。依、這個係只不過係一種熱誠所令到我去支持啲甲組會，並非話想壟斷呢個球圈，或者係令到操控個甲組嘅比賽。其實完全我都冇參與佢哋嘅。 呢個只係外界佢哋唔理解啦。咁我哋坦白講，我哋就理解啦。咁所以即係亦都想即係知道下，譬如你去睇到而家港職聯個咁嘅情況，因你咁樣所講，都可能真係都有一段好艱難嘅路要行落去先可以做得到 啊。呢個肯定啦。而家目前喺最近聽到球員裏面，大家啲甲組會反映嘅意見各方面都似乎大家都好有。唔同嘅意見係嘛？咁變咗是否能夠按照鳳凰計劃裏面如期去進行呢個聯賽嘅改革呢，就要見步行步。 喂，嗱，講起鳳凰計劃，我又想問多你少少啦。政府係有掟錢落嚟嘅，而家叫支持你哋，因為個鳳凰計劃啊嘛。咁個鳳凰計劃就因為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呢啲都唔使都太過詳細去講啦。即係因為我哋攞到東亞杯咁，然後跟住就攞到個杯之後，跟住就政府就落力支持啊。但係嗰啲錢就落曬去以我所知就應該係佢係支持咗喺嗰啲而家嗰個 CEO 啊嗰啲咁樣度。 我哋叫做行政架構裏面請咗好多新嘅僱員，咁個人應該已經比以前多咗一倍有多 啊！都中意而家咁多人係咪先？咁、但係即係老老實實， 捉種人就多咗啦，但又唔見有咩成績出到嚟咁。 依、這個問題就非常複雜，因為好多人球圈嘅或者球迷啊，都同我反映依個事實。 係咯。 咁我作為自己足球總會董事局裏面嘅副主席啊， 係咯，你係副主席添。 有時見到啲問題係咪行唔行得通啊？各方面啊，你叫我點樣去分析？咁啊，如果實話實説嚟講，太多批評可能會令到人哋覺得我好似指指點點啊，或者有其他問題存在啊咁。 了解。 咁實際上好多人都關心咁呢個問題嘅，方向計劃行落去會變成點樣樣咧？咁即係大家話：哇！而家足總哇嘥咁多錢請咁多外國人，請咁多高薪厚祿嘅職員，究竟會唔會推動到香港足球咧？依、這個就要睇將來嘅發展啦、 啊。我希望咁啦，一句到尾啦。我希望咧呢個鳳凰計劃就唔好變咗火雞計劃得啦。 希望啦，希望啦，大家都。 喂，咁最後想問多你一件事啦。咁就即係講下啦。咁因為其實咧，即係我哋都等你高興，講咗咁多種種嘅情況，即係我哋自己就一早已經了解啦。真係絕對唔係拆台説話。咁唔係淨係我哋去欣賞你，或者佢叫做大家都睇得到你喺社職界嘅事務之下咁啊。即係政府都頒咗個童子經勳章俾你啊！呢、這個算唔算係你覺得啊？即係做咗咁多功績之後嘅一個安慰咧？ 我成日講我 鼓勵啦，冇安慰啦。 我參加咁多功績或者支持體育好，我其實都唔係想話啊！我要攞個荷蘭，佢叫荷蘭水蓋， 荷蘭水蓋啦， 即係榮譽勳章或者咩嘢啊？我哋以前叫做荷蘭水蓋。咁但係總之盡力去做啦。當然政府俾到一個。同自己我或者 NH 啦，我攞到两个勋章啦。 系 NH 同同自己我。 但必然噶 NH， 你有 NH 时先可以攞嗰个嘅、通常都。 咁我就觉得呢个都可以作为少少鼓励啦，系、但系我嘅目标就唔系话系攞呢啲嘅。 我、绝对啦，我都明白。 都系希望去推广足球啊，推广体育啊，甚至我喺其他领域上支持文学啊，支持艺术啊，我都有支持嘅。 系啊，我都知道。 咁、做多啲好事，做多啲好人好事嘅嘢咧，系值得我哋鼓励嘅。社会系需要有啲好人好事，唔好成日去吵吵闹闹啊。以前我哋做嘢都系尽力去做，做好嘢，做好事，就唔好埋怨，系嘛？咁睇到。更加好嘅前途。咁其實我自己個人睇法就話，年輕人努力去學習，努力去進修，努力去做好自己。即係我所謂進修就話，每樣工作都可以去進修嘅、每樣工作都可以學習，可以提升自己嘅技能嘅。 嗱，講起年青人啦，咁一定要問埋你呢個問題啦，係咪先？咁就即係李公子啦，李公子好犀利啦 ，NBA 又識講，足球又識搞，咁啊周時都做一啲幫撈啦。我見到佢幫撈又出去外景咁樣，即係你又覺得你呢個仔仔又俾啲咩評價咧？你自己嘅仔仔？ 佢就一個中意體育嘅人，咁佢又讀 communication 啦，咁亦都係從事做。體育嘅評述員啊，或者喺體育圈裏面工作啊，咁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當然我屋企人、我太太啊，佢哋哇呀，你搞體育揾唔到食㗎，要使錢㗎，係啊，點生活啦咁嚇。咁啊好多好多朋友見到我，哇大佬，你都咁大年紀啦，將呢個檔口即係揾食嘅檔口啊，即係做工程，叫你個仔打你啊嘛，叫你個仔學啊嘛，將來有接班人啊嘛咁。其實我覺得。年青人有佢自己發展嘅道路，唔需要老一輩去指點佢嘅。佢自己有社會嘅學習嘅過程，有社會嘅背景，有接觸嘅朋友，佢哋走一條路係由佢哋自己去選擇。咁當然最緊要做一個好人係嘛、做一個唔會做壞事嘅人，我已經足夠啦。我覺得係嘛、我哋做父母嘅，佢係望子成龍啦。但係就喺我嘅標準上。做一個對社會有益嘅人已經夠啦，係嘛？ 不過你唔使啦，你放心啦。我見到啊，你公司啊，可雲都啊管理公民頭頭是道。咁啊，我亦都有幸啊，嗰次咁啱啊，佢一開始帶隊嘅時候攞第一個銀牌啊，贏南華會嘅時候，咁都睇得到，即係我睇得到佢對於足球各方面管理嘅嘢，佢你放心啦，冇問題啊。 希望啦。 咁最好多謝啦，多謝你喺百忙之中。 抽啲時間上嚟啊，俾面我做呢個訪問咁樣，我亦都知道你真係好忙，成日都睇住表，我見你咁啊，希望跟住以後嘅時間，你喺身體方面健康啦，所有喺足球方面嘅嘢發展啊，各方面嘅嘢都順順利利啦，咁樣嚇。咁、今日啊時間差唔多，多謝曬貝老闆嚟幫我哋做呢個訪問。仲有最後一句啦，我知道你係中意玩下馬仔嘅，咁我希望你啲馬雲亨通啦。 多謝多謝多謝。 OK， 好，最後多謝曬、好，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禅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升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故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息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息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息间似雾化。